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郭富城演唱的《爱的呼唤》，之前呢是徐怀钰带来的《纷飞》。今天雀哥继续请您欣赏的是郑嘉颖的粤语歌《一千个愿望》，那英《相见不如怀念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温岚的经典歌曲《蓝色雨》。 爱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解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。

故乡。 要怎么也好，

想说再不会错，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，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，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，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才能对别人。

头呢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转身就走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的。